你吹什么呀？跟我这儿？ 哎，他也这毛病，你们哥们都一样啊？ 哎，不不不，这个不叫毛病， 不叫毛病， 这就平常说话一种习惯， 这不算毛病。 哎，对对， 那他着急的时候说话有毛病？ 着急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一句话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 是吗？ 哎，那天我们俩大街上碰上了 啊， 看那样风是风火是火，冲我跑过来了。 哦， 哎呦，兄弟兄弟，你给我帮个忙吧。嘿， 这是什么事儿啊？ 我那公共厕所呀掉手机里了。 嗨，这是那叫手机啊掉公共厕所里了。 是啊， 啊， 我是路过呀，从这儿出门。 嘿，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新买的手机，你说这玩意儿不急人吗？ 你当注点意呀、 啊？注着意呢， 啊， 这哪有准啊？对不对呀、啊？吃塞牙免不了炖牛肉，喝肚子饱不齐闹凉水， 嗯， 怕吃鱼就不扎刺了，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晃，好嘛，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乱不乱？ 太乱了， 这还这还不算太乱， 这还不算乱。 哎，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什么时候啊？ 就是他生气的时候。 生气了？ 哎，你大哥最怕生气了。 哦， 只要一生气脑袋就懵了， 嗯， 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 哦哦，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榔子西一棒子，20多年的事儿他搁在一块儿说。 行行行行，没有这事儿。 你又不信？ 我哥哥没这事儿， 我亲眼看见了。 在哪儿啊？ 就在咱们家。 在他们家怎么？ 那天两口子吵架呢啊、 哦、 我过去一瞧，你嫂子坐在床上哭，你大哥站在门厅、哦、双手叉腰直眉瞪眼，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哎，他们因为什么呀？ 因为什么 啊？ 我也不知道。 就，那你倒问问呢。 不问还好点 啊， 一问他跟我急了。 是吗？ 因为什么呀？ 啊， 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因为什么呀？兄弟，我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不，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回事。 跟你说说 啊，跟我说说。 行啊， 哎，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 嗯、 啊，我凭什么跟你说说？你给我们家当个保姆。 没有 俩孩子学费你交的？ 不不不不， 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啊！ 再者说了，你认识《还珠格格》吗？ 这嗨，我认识他干嘛呀？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嗯、 啊，对不对？我们结婚20多年了。 哟，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对对了，是谁老夫老妻 啊？ 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呢。 是啊。 常言说得好， 怎么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嗯。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啊。 对。 腰肌劳损，转不了脑一穴、 嗯。 你就是说到哪儿去、 嗯， 那李金斗也生不了双胞胎。 嗨，多新鲜呐！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啊。 哦。 当然了，嗯、这些道理你也明白。 这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明白。 哦。 矫正不怕邪歪。你跟杰夫斯林打听打听，大伙儿都知道吧？ 知道什么呀？ 知道什么呀？ 啊！ 我不吃油炸食品。 嘿，好嘛！ 要是换句话来说， 嗯、 那范导爱坐飞机，也没来过北大地。 嚯、啊！不是您、 嗯， 您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啊？从哪儿说起啊？ 啊！ 你说从哪儿说起 啊？ 你说从哪儿说起啊？啊！甭管从哪儿说起，谁谁非得弄清楚了 啊？是 干什么呀？ 啊！ 黑不提白不提，完了。 哦。 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哎，怎么写的？ 人是铁，饭是钢，六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嗨、哎。哎呦我的天哪， 哥们， 您这都挨不上啊。这 我们结婚20多年了。 好吧，还是这一句， 20多年怎么过来的 啊？您说、啊、 弹指一挥间呢。 嗯嗯， 20多年了你问问他 啊， 他给我鞠个躬吗？ 嗯， 20多年了你问问 啊， 我吃过他一口奶吗？ 嘿，好嘛，哎呦我的天， 对不对？人家讲理呀、啊、对不对 啊？对对对、 啊、 哎，是 兄弟， 慢慢说，别激动。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啊，慢慢说，慢慢说。 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啊， 我看他就不像萨达姆 啊，那是不像。 我不怕你笑话 啊，你 自打跟他结婚的、 啊，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他。 哦， 凡是他做主，我说话不敢用。 哦，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这倒是，对，好嘛，您买什么 火车头啊？ 什么火车头啊？ 火车头嘛，你没见过。 不是你们买火车头干嘛呀？ 说的就是呢。说的就是呢，啊，所以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呀？他妈愿意啊，啊，这不明摆的吗？谁看不出来？干什么欺负我单身呢？啊，谁都有两重父母，他有妈，我也有妈。 啊，是啊， 市场经济吗？ 这啊。挨得上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很高。 对，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呢。 嗯